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503念啊，503念倒数第四行啊，倒数第四行，从优希大师看起啊，这个在第一句里头啊，优希大师看起。优希大师一生修法华，大悲光明弥陀楞严等忏无虚日，临终欲知实质，手书妙法莲华经五字，佛高唱经题者在，忽然而起，如是则修忏持经均是净土行也。那么这是说明念佛的人可以兼修兼持啊，优希大师是往生净土。弥陀经云中钞是他著作的啊，学小本弥陀经，古代这三种最重要的注解啊，几乎是修净土的人没有不读的，就是莲池大师的疏钞、藕益大师的要解、优希大师的云中钞啊。莲池、藕益他们是专修净土啊，而优希大师呢，他兼修忏法啊，他每天拜法华忏、大悲忏、光明忏、弥陀忏、楞严忏啊，他专修忏法，临终欲知实质。虽然修这么多忏法，他最后的回向都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念念不忘西方，所有一切功德通通回向求生净土，这也算是一项转念啊。这祖师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临终欲知实质，自己不是写阿弥陀佛，写妙法莲华经啊，而且呢高唱经题啊，大声的念南无妙法莲华经，南无妙法莲华经啊，这是日本出家人呢我们常常听到的啊，因为日本这些祖师大德在唐朝时候多半都是善导的学生跟智者大师的学生啊，智者大师是专攻法华的啊，所以他们这一派就是念经题啊，你到寺庙去听啊，南无妙法莲华经，他念这个，他不是念阿弥陀佛啊，善导大师传的呢，那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啊，这是在日本非常非常普遍。嗯，啊，行不是不行， 只要将所有功德统统回向净土，我们在这一品里头三辈往生，一共有四段。前面三段呢是讲上辈、中辈、下辈，最后一段呢就是修一切大乘经典啊，通通行啊，最后将所修学的功德统统回向，求生净土，通通能生啊，这是弥陀法门无比殊胜、无比的广大啊，实在是不但你修学佛教任何一个法门啊，能生极乐世界。在我想象当中，其他宗教你就是读圣经的啊，读新旧约的，读古兰经的，要把他一生所学的功德回向求生净土，肯定也能得生啊，这才是阿弥陀佛不可思议愿力的功德了啊，他不分任何宗教啊。所以往生一个绝对的条件，我们要记住，心净则佛土净，无论修什么法门，无论修哪个宗教，只要修到清净心就能往生啊，心净则佛土净，不一定要念阿弥陀佛，不一定要念无量寿经，法门殊胜无比啊，广大无边啊，你看它包容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只要你心地清净善良，你想到极乐世界通通都是我，平等对待，没有高下之差啊，所以一切祝福赞叹，那我们就联想到一切天神赞叹啊，诸佛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我相信诸佛也会跟着赞叹啊，他也是光中极尊，诸神之王啊，净宗不可思议。这由是可知啊，发菩提心，持佛名号，虽兼修于法，亦得名为一向专念。这个一向专念呢，我们现在深深体会到，就是一个方向呢，专求净土，这就是一向专念啊。无论修学什么法门。我只是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哪个法门都行，都能成就我们的清净心、善心、善念。是但多门兼修，总未若一门深入。这是念佛的话啊，这是真的啊。因为一门深入，他心转，容易得念佛三昧啊，他跟净宗啊圆满的相应啊，那就是我们一生受持啊，莲池大师一生受持的是阿弥陀经啊，这什么原因？无量寿经的版本太多，不方便。啊，特别是在古代要找五种原译本不容易啊，连王龙书那样的身份地位都没找到啊，他汇集只有四种本子，大宝积经、无量寿会他没有看到啊，所以不是容易事情啊。古人那个时候经书都是手抄本的，所以分量很少，不容易得到。没有像现在印刷术发达，啊，成本低廉， 啊，我小时候所知道的，我们安徽的一个省，啊，只有两套半的大藏经，有两套是完整的，有一套是残缺不齐。啊，你像现在一般人家里都可以供一部大藏经，在古时候无法想象啊。啊，那一些贵族豪富都做不到啊。啊，除非是帝王。啊，他的皇宫可以供养一套，其他的不可能的事情。啊，现在平民家里都可以供养一套大藏经。啊，所以这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我们要记住。啊，多门兼修啊，总不如一门深入。啊，一心专志啊，称念弥陀，则一时熟出变生，生出变熟。这一句话非常重要。什么是生出？什么是熟出？这下面有注解。该你看，爱、染、贪、着是众生的熟出。不学就会了啊！何况现在这个社会普遍啊，在宣扬爱然贪着啊，爱然贪着是今天社会的文化，全世界的，不是哪个地区的啊，哪个地方人不爱不贪，这个爱就是自私自利。啊，染污贪着，那就是损人利己，就干这种事情啊。这众生熟出啊，这是轮回心造轮回业。啊，菩提正念呢，是众生生出生疏。啊，你叫他发菩提心，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真的生疏。啊，喜不喜欢？喜欢。能不能发出来？发不出来。啊，烦恼习气养成了，就是熟了，养熟了。圣贤教诲，甚至于连伦理、道德、因果都生疏。啊，不知道父母恩，不知道师长的恩，现在在这个社会非常普遍。啊，所以身教很不容易。弘扬。啊，那就是一般人。对身教没有尊重的心，啊，没有敬仰的心，对他不认识，啊，今天科技发达，啊，特别是印刷，啊，现在还有电视，有网络，有光碟。这在古人做梦都不敢想的。啊，语言非常方便，可是人没法子学。这心不在道，心都是在事欲贪嗔痴慢。啊，这里用的四个字很好，爱然贪着，心在这里。啊，菩提正念呢，是众生的深处， 生处转熟，熟处转生，这就是讲功夫了。啊，怎么转转呢？那就是学而时习之，就能转过来呀。啊，学了之后不习，永远转不过来。现在学的人很多，习的人很少。啊，习是真干。啊，把所学的伦理道德因果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一定是长时的熏修，啊，长时间的学习，啊，落实，慢慢的这才能转熟啊。啊，熟处呢，我们要远离它。啊，现在最熟的是什么呢？电视、网络。啊，这些光碟啊，我们其他的地方很少去啊，到国外去参加活动的时候都会经过机场，你看那个机场里面的免税店啊，你看那些光碟有多少啊，至少我看有几千种啊，那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啊，那都是教育啊。啊，所以现在这些光碟啊，电视网络把人全教坏了。啊，那些东西他已经很熟了，已经在他心理上生根了，拔都拔不掉，还天天去给他加养分。啊，去增长它，啊，深处就更深处没有。啊，你到这些卖光碟的这些店里面去找一个伦理道德因果的，找不到。啊，你要找暴力、色情、杀盗、淫妄，全都是。今天帮助众生转迷为悟啊，利苦得乐难啊，真是难死啊。啊，所以有人讲啊，今天渡鬼容易渡人难啊，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鬼说鬼已经尝到苦头了，他容易救，人现在是迷在欲望里头，回不了头来，比鬼难，比畜生难。啊，昨天早晨，啊，山东有一批老朋友。他们也都是地方干部，啊，来看我，啊，谈到什么？谈到就是农作物病害虫这个问题，逼着着非用农药不可。这不杀这些农这些病害虫啊，就没收成啊。啊，我们就从这儿谈起。啊，我说你们庆云当地有例子啊。啊，前年齐素平在那种小麦，400亩小麦。啊，不是发生在病害虫吗？这个事情都知道，大家都晓得。啊，我说齐老就是打电话给我， 怎么办？要不要杀虫？我就劝他，学佛弟子决定不应该杀虫。啊，他听懂。我宁愿四百亩的小麦不要了，供养他们，我也不杀他。这个念头一生，他就带着大众，啊，带着个引磬呢，在田埂里面去念阿弥陀佛。啊，念着念着呢，就下了一阵小雨，啊，就起风了。刮风了，到第二天去了，一个小虫都没有了。我这你们都看到了，你不杀它，你看看，它就自然没有了。大丰收啊！啊，齐老师打电话给我，欢喜的不得了啊！啊，附近这些农民看到了，都看得惊讶。啊，这是什么感应吧？啊，这些小虫被你们感动，他们离开了。啊，所以何必要杀他们？你杀他们，冤冤相报，越杀越多。哎，他们听到点头，确实，那个农药的时候。越用越重啊，重到最后怎么重到最后，这些农作物人吃了都会中毒，这是这些那小虫的报复啊。啊，所以不应该用这种残暴的手段来应对，一定要用爱心，用和这个仁爱和平的手段来处理这个事情。啊，行，观念呢要转，观念不转的时候，修行功夫决定不会得力。生处转熟。熟处就变生，啊，我们对于社会现在染污最严重的电视、网络、啊、报纸、杂志这些信息，我们可以不看了，保护自己的清净心啊，啊，他有权利出版。我有权利不看，那不看行吗？生在这个社会，啊，我五十年不看了，不是活得好好的吗？啊，没有任何损失啊，活得很正常啊，活得很快乐啊，天天看这些东西，他得活得不舒服，啊。他活得很难过，我活得很快乐。啊，你问我，我会告诉你，天每一天天下太平，没事啊。啊，平平安安过了一天了，什么事都没有了。啊，你们接触的人，还乱七八糟事情太多了。啊，他干扰你啊。啊，我不接触就不受干扰。啊，在这个社会啊，这样所谓知识爆炸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一生还能过清净的生活。这老师教的，佛菩萨给的啊，我们依教奉行啊，我们用这个方法把生处转熟，把熟处转生。啊，这样一个大的转变。天分不一定的人， 迟钝一点的人，啊，也就是说愚痴一点的人，应当怎么样？万缘放下，一心念佛。啊，虽然迟钝，虽然愚痴，说不定，哎，念了几年佛了，比那些聪明伶俐成就还要高。啊，这个例子很多啊。啊，他三年五载念到一心，啊，聪明人搞了一辈子，清净心不能清净。啊，愚痴的人，没有智慧的人，不认识字的人，啊，照我们这个经上所讲，他很有可能上上品往生。说他念到离心不乱啊，这个后面会讲到。啊，聪明智慧，广学多闻，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多半都往生在凡圣同居中。啊，跟那些得一心不乱的人不能比呀！啊，离一心不乱生十报土啊，四一心不乱生方便土啊！啊，这就是念老在此地给我们提的这句话啊，多门兼修啊，总不如一门深入。啊，一向专念，成就不可思议。身处专属，方有可能与临终苦比之际。啊，临终什么？业报现前。啊，甚至于地狱相现前了。在这个时候，你能提得起这一句佛号啊，感应佛来接引你而得往生。往生传里头，唐朝有例子，这个沙牛的叫张善和啊，张善和也称沙牛。临命终时，看到牛头人来索命，啊，他的缘好，他大声叫救命，刚刚好有一个出家人从他门口经过，听到他那大喊救命，进去看看，怎么回事？好多牛头人来问我要命啊，啊，来索命的，这个出家人就叫他，赶快大声念阿弥陀佛。啊，他听了马上大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了几声，牛头人不见了，阿弥陀佛来接引我。啊，这个是一心的。为什么？他没别的念头了，逼着他非一心不可。啊，所以他那个心是什么心？那是一心不乱的心。那个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啊！他往生是什么品位？如果是理一心不乱，他到十报土去了；四一心不乱，他到方便土去了。他不是在凡尘土，高啊！他那个一心不乱是被逼出来的。啊，在这个紧要关头的时候，他什么念头都没有。啊，这就是一心。啊，所以我们平常真正修行人，对任何一个人不敢轻视。啊，你别看他不行，说不定他临命终的时候，他品位比我高。 我不如他。啊，这一句话非常非常有道理。临走苦逼迫你的时候，啊，地狱境界现前，你害怕了。啊，一句佛号提起，那就真的是清净平等觉那个心能念这句佛号。啊，这个就是符合阿弥陀佛第十八愿，临终一念十念必定得生。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位置，善导大师讲的好。三杯九品呢，总在语言不同。你像张善慧遇到语言，太殊胜了。啊，他这种语言的时候，也不是每个人都遇到的。啊，一生造极恶的罪业，啊，说不定那个刺激就更大。临终时候，这个地狱相现前，你感到非常恐怖。啊，比一般的善缘，啊，更容易激发你的正念。啊，在这个意念的时候，什么妄想都没有，什么夹杂都没有。这就是一心不乱。啊，这得往生啊，干佛戒淫啊，而得往生。是故善导大师是曰：啊，大圣悲怜啊，一劝专称名字者。大圣是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他们怜悯众生啊，众生迷惑颠倒，造无量无边的罪业，他们看得清楚。啊，一堕到了这个恶道，麻烦就大了。啊，恶道里面出来很不容易。你的罪业没有消除，你就离不开恶道。啊，而罪业不是一生造，生生世世。所有的恶业在恶道里头要报尽，你才能出来。出来的时候，恶的习气很重啊！你又到人道来了，你的那个贪嗔痴慢疑习很重啊！所以，如果没有遇到善友，从小好好的教导你，你很容易被染污。啊，染污之后，你这一生继续在做恶业。啊，换一句话说，你的寿命到了，又到恶道去了。啊，生生世世，无量劫来都出不了六道轮回。啊，所以佛菩萨慈悲啊，叫人专念阿弥陀佛啊，这就劝专称名字，正有称名义故，这个法门容易，故相续即生。 这个佛号一句接一句啊，一定要记住大势至菩萨告诉我们的原则啊，大势至菩萨是修念佛法门成就的啊，他的念佛经验非常丰富啊，他教我们的方法是多舍六根，精念相继啊。多舍六根是什么意思？万缘放下啊，事出世间法都别放在心上啊，你的清净心清净啊，只有一句佛号，不但你将来往生，你的往生品位不可思议啊！你要真相信呐、啊，你要真干呐、啊！那帮助众生的事情呢？随缘啊，自己没成就，没成佛。啊，在行菩萨道的时候，随缘，不是叫你不做啊，绝不攀缘啊，绝不找着去做啊，有缘就做，没缘就不做，有缘做了就把它忘掉啊，不问后果，以后怎么结果的时候不要去理他。那就是功德啊，把这些功德通通回向求生净土啊，这都是符合一项专业。如果我做了一定要得到什么结果，你的心就不清净啊，你的心就有杂念啊，有好结果你生欢喜心，没有好的结果的时候，你就愁眉苦脸，你完全被外头境界转了，这错了啊！好事做了了，做完之后是一片心底一片干净啊，这就完全对了，没有受外面的干扰。啊，对这个六道里面决定没有一丝毫留念，这是正确的，这是对的啊，这就是望境还原观里贤首大师教给我们随缘妙用啊，普贤菩萨教给我们的恒顺众生是随缘，随喜功德是妙用啊，这个我们要学会 啊学会了之后啊，你的生活就幸福就美满，为什么呢？天天快乐，法喜充满啊，孔子所谓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啊，每一天生活在喜悦里头啊，这是幸福啊啊，成名容易，一定要相信，若能念念相续，彼命为期啊，彼命就是一生，我一生都是念念相续啊。那底下说，十个人就十个往生，一百个就一百个往生，没有一个漏掉的啊。万修万人去啊，何以故呢？无杂缘。 得正念。啊，这个杂缘要记住，这个东西不是好事。啊，杂缘啊得正念，与佛本愿相应。啊，杂缘要离开，啊，在这个时间，在这个社会，吃亏了欢喜，不计较；上当了也欢喜，不计较。为什么呢？假的，啊，吃亏上当，常常想着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佛讲的更究竟，一切法到处出生，随处灭尽，所以《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善因善果不可得，恶因恶报也不可得，你心就清净。啊，不再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不再去计较了。啊，也就是决定不执着，决定不分别。啊，心永远住在清净平等觉上。这个人他能不生吗？啊，心净则佛土净。他跟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圆满的相应，他与佛本愿相应的，不为交付啊。啊，佛经不需要念的很多，记住几句话了，一生受用无穷啊。啊，顺水如故。顺随顺佛陀的教诲啊，说若舍专念修杂念者，有人还不少啊，自以为很能干啊，很聪明，立根人、上根人啊，他学专念，他修杂念，他学了很多。啊，学的很多，啊，这样的人，就现在成为佛学家了，啊，广修多闻，啊，他到往生怎么样呢？百种悉得一耳，悉是悉有啊，100个人当中难得有一两个往生，千种。悉得三思啊！啊，李炳老常常跟我们说，啊，台中莲社是他创办的，他不说别人，说台中莲社的莲友。啊，我跟他老人家那一年，台中莲社10周年。啊，我记得那一年，我32岁，31还是32。李老师在台中莲社已经成立10年，莲有多少呢？20万人。啊，莲社里都有名册。我跟老师10年。我离开台中莲社的时候，莲社的莲友得有60年了，20年了，莲友的名册已经到50万。我跟老师开玩笑，问老师：“你要想当台中市长，只要说一声，大家都每一个同学给你落个一两票，你就稳稳当当当选了。” 啊，老师不会干这个事情。啊，老师怎么说呢？我们的莲友，念佛的莲友，一万个人当中，能往生的只有三五个，不成比例。啊，什么原因呢？对世缘放不下，此地讲的杂念放不下，正念提不起来。啊，换句话是，起心动念还是自私自利，啊，还是离不开名利呀。啊，所以到临命终时就是考验。真正能往生的人是真不多。这个就是除了杂修跟专修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对两个世界真相没搞清楚。那事实真相是娑婆真苦啊，啊，极乐是真乐。认识不清楚啊！啊，贪念娑婆世界错了啊！这一点点小小的利益你都会受诱惑，那大的利益就更不必说了。那我们中国古人常说高明厚利啊，高明是大官啊，部长总理你动不动心啊，厚利啊，百亿千亿你动不动心啊，一动心就完了。啊，只有真正明达事实真相，佛经上说的诸法实相啊，真正通达，你才真能放得下了。啊，释迦牟尼佛49年没有白讲啊，49年很辛苦啊。啊，讲经教学的目的是什么呢？无非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这头一关啊，对佛的教训真正有信心，疑问全解决。你要是不听不学，你的信心呢？坚定的信心建立不起来啊，很容易受诱惑啊，人间寿命苦短，苦事太多，所谓不如意事常八九啊，现在不是八九啊，现在是九十啊。哪有如意的？啊，提升境界啊，上升一层。我们中国人讲玉皇大帝，佛法里逃离天竺，那佛法了啊，再提升一层，大梵天王啊，初禅的天竺，再向上。那提到最高的四禅天主， 摩西是摩天王，这佛菩萨统治的范围娑婆世界，这一个大千世界，这个位置给你，你想不想呢？你要不要？真修行人不要啊，他要什么？他要到极乐世界去。换一句话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的品位最低最起码的下下品往生，他的智慧福报超过摩西受了天王。他搞清楚搞明白，我才不要他了，我要他上大当了。我到极乐世界去的时候，智慧佛报神通道理，摩西是罗天王怎么能比啊？他佛报再大，命中时候出不了六道轮回。出不了六道轮回，那就是谚语所说的“爬得高，摔得重”。四禅天、四空天，寿命尽了，绝大多数都是堕三途，三途就堕地狱，这就摔得重了。对，事实真相了解了，对于世缘真放下了。真放下了，你的心就清净。清净心生智慧，世间行行色色，业因果报，你是一清二楚，你看得很清楚了。为什么会清楚呢？清净心照见，用不着去学它。照见跟一切造作罪业的种子，他造了决定的受报现在不受报，那将来受的报更重。佛菩萨不是不慈悲，为什么眼睁睁地看到受报？因为他造的业一定要受处罚。只有在遇着机缘的时候教他劝他，这是佛菩萨能做的。你在受苦受难，有悔过的念头，你心才动，佛菩萨就知道。只要能悔过，佛菩萨就会帮助你。你完全没有后悔的念头，佛菩萨不来。为什么来了没用？帮不上忙。这些事实真相都要知道。经典里面说这些事情太多太多了。我们再看下面一个。总之，持名念佛是诸佛本怀，究竟方便经中之经，此成为万古不移之论。这几句话非常重要。不是真正深入经藏的人不容易相信，真正叫难信之法了。 诸佛的本怀是什么？我们在前面念到一句话，一切皆成佛，这是诸佛的本怀。诸佛希望一切众生快快成佛，啊，巴不得大家了立刻就成佛，这是诸佛本怀。啊，阿弥陀佛真的做到了，用最容易、最简单、最方便、最直接、最稳当、最快速的、还成就最高的办法，支持名号啊。这个办法实在太巧妙了，八万四千门里头都没有。你看这么一个好方法啊，让你一生圆满。我们现在用这个方法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不学这个方法还是这个方法成佛。为什么？快啊，到极乐世界再去搞千经万论，那不晓得拐多大的弯，也走弯路了啊。千经万论要不要学？不要学。为什么？见性全会了啊！你们大家都看到慧能大师，不认识字，没学过，千经万论懂不懂？没有一样不懂，不就全通了吗？啊！只要见性，全通。事出世间法，都从自性流出。你见了性，根源找到了，你就没有一样不知道。啊！智慧。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都是自性本自具足。啊，慧能大师解经，他的报告告诉我们：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一样都不缺。啊，佛。把这一句话讲得更清楚更明白。啊，本自具足，具足其身。啊，华严经上讲得清楚。佛说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这清楚多了。那就是本自具足的。啊，具足的智慧。圆满的智慧。究竟的德相，德是能力德能。相是相好啊，我们世间人讲的福报啊，相好是福报啊，万德万能啊，啊，这就是能力啊，无所不能，智慧是无所不知啊，见性全得到啊。这就是说，没有必要去拐弯抹角，直截了当就成就了。啊，讲到最后就这一句阿弥陀佛。啊，几个人认识这个名号？啊，几个人明白这个名号？几个人真念这个名号？太少了。哪个人真念啊，事出世间一切法全放下了，一心真念，这人成佛了。啊，这就是善导大师讲的万修万人去，你的真感。啊，你要了解这句名号不简单。决定不能够轻视他啊，你要尊重他 要重视它，啊，决定不能离开它，啊，离开它，你肯定是搞六道，搞轮回，搞轮回，你肯定是堕地狱，不能不知道，所以它是究竟方便，方便当中的方便，啊。尽中尽，尽是尽路，成佛一条最近的路，尽路里头的尽，没有比这个更直接、更稳当、更快速，找不到了。此诚万古不移之论啊！这句话是真话。下面举例给我们证明，因人临终，万苦交迫，除持名外，于心难起。啊，这是举。自力来证明啊，因为人在临终的时候，临终之苦无法形容啊。佛在经上用了一个比喻，生归脱苦啊，让我们去想想这个意思。活的乌龟把他的壳拔下来啊！如果这个活的乌龟是我们自己，人家把这个壳拔下来，那是什么样的痛苦佛说，人临命终时，神识离开身体，那一种痛苦就像生归脱壳。啊，他受的痛苦，他说不出来。啊，我们在旁边看到，茫然无知啊。啊，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了，人在临命终时，八个小时之内，不要去碰他。啊，不但不要碰他身体，他睡的床都不要碰他，让他安安静静的走。啊，为什么呢？触摸他的床，他都感觉到痛苦。啊，我们不知道啊。啊，在这种情况之下，所有法门都用不上力了，只有念阿弥陀佛啊！念阿弥陀佛呢，他纵然是不相信，不会跟着念，也不想往生，能减轻他的痛苦。这个佛号有这么大的力量啊！所以临终助念的好处太大了啊！他不学佛，他不知道往生啊，减少他的痛苦啊，减少他的痛苦，帮助他头脑清醒，他不会堕地狱啊。怎么堕地狱呢？糊里糊涂堕地狱，没有头脑清醒的会到地狱去啊。所以临终遇到有人给他助念，一般讲稍灵性稍微高一点，他不多上不着啊。业障特重的人，他不多地狱 这个帮助太大太大了。啊，如观经云，这是引经举例，无逆失恶之人，临终临啊印度卧倒，临命终时遇善知识，教令念佛，鄙人苦逼不遑念佛，有人告言如若不能念，这个念是指观想啊，临命终时没办法自己降伏。啊，那应称无量寿佛，称是我们念出声，就是念这一句佛号，念佛名。啊，如是智心，令身不绝，具足身念。称南无阿弥陀佛，称佛名故，于念念中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命中之时见金莲花犹如日轮，住其人前如一念前，即得往生极乐世界。这段文不可思议啊！这个造作无逆十恶是堕地狱的，无逆十恶是堕无间地狱，不是普通地狱。啊，临命终时遇到善友，啊，这个善友懂得佛法。了解事实状况，叫他念佛。念佛有四种念佛，观无量寿经上说。啊，实相念佛，当然他做不到。啊，观想念佛最普遍的。啊，十六观经里面，十四种是观想，是观想念佛；一种观相念佛，啊，就是看佛像，观相念佛；还有一种持名念佛，就总共十六种啊，叫十六观啊。啊，持名念佛是列在最后，第十六。越是在最后就是越重要。啊，像舞台表演最后一桌戏叫压轴戏，最好的摆在后。啊，佛的教学也是如此，最好的放在最后。啊，你看《楞严经》上讲二十五缘通章，啊，观世音菩萨耳根摆在最后，啊，照顺序排应该排在第二，啊，第一是眼根，第二是耳根，六根吧，六根六尘六识，按照这个顺序，啊，观音菩萨没有按照顺序，把它放到最后，第二是。啊，把大势至摆在第二十四。啊，本来大势至是应该列在二十三。啊，把它摆在二十四，这都是特别法门啊。啊，一般人粗心大意。有观音菩萨那个是太清楚了，从第二放到最后，这人一看马上就晓得。而大势至是 23跟24两个对调啊，是合了。啊，以为25圆通章是观世音菩萨第一，没有人替他施舍。啊，我也没有在意。啊，我学楞严经，啊，跟李老师学楞严，啊，楞严也讲了六七遍，没在意，粗心大意。怎么发现被个日本和尚问过，我一下发现了。啊，这个日本和尚也是个教授，台湾大学客座教授。啊，有几个同学，学佛的同学，啊，台大的学生，啊，他们带着他的老师，啊，在日本也是个出家人，学佛的，到灵济寺来看我，啊，他问我学什么，我那个时候正是学楞严，啊，还没学完。啊，他问我修什么法门，我说我修净土，念阿弥陀佛。啊，他就也是很傲慢，啊，姿态很高，好像有一点讽刺的味道。他说你学楞严怎么会修净土呢？啊，楞严经跟净土有什么关系？他问我这句话。这个话一问，我一下就想不到。啊，一般人认为楞严是与密宗有关系，它里头有无慧楞严神咒，啊，跟禅有关系，啊，所以修禅修密的没有不读楞严经。啊，所以他很奇怪，与净土什么关系？我当时一想，观音是智，啊，我就发现了，大势至菩萨也特别法门，没按顺序排列，啊，不按顺序排列，二十五呢是两个，不是一个，啊，所以我一想到这个，我理直气壮告诉他，我说我问你。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跟净土有什么关系？我就把他问倒了。啊，这是个阿弥陀佛左右手啊！他们两个在楞严会上的表法，代表特别法，不按顺序来。啊，我这一点是啊，他也求不到，也没话可说。啊，那换一句话说，楞严经跟净土的关系太密切了。啊，大家只知道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梵文文字性性成无上道，这禅参禅的人，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啊，也是特别法门的。没有按次序排列啊！我是那一天他一问，我就发现提醒我啊，确实很多人疏忽了，因为他不太明显。你看，嗯、第23是弥勒菩萨啊，本来第23呢是大势至菩萨。24是弥勒菩萨，他们两个人换一下，变成了弥勒菩萨23，大势至菩萨24。啊，他们两个调个位置，一般人很模糊，看不清楚。观音菩萨从上调到底，这个幅度太大了，人家一看就明白。所以耳根圆通章是禅宗里面。 修学啊，只知道它跟禅跟密有关系啊，不晓得跟净土的关系啊。那大势至菩萨为什么不放到最后？大势至这个法门是普度法界啊，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陀里面的六道众生普度啊。观世音菩萨耳根专其对地球上众生的根基，是这么回事情 啊念佛法门包括了观世音菩萨的法门啊。这要不是人问我，我没想到啊，楞严经讲了好多次都没有发现啊，这一问呢就问出来了啊。老师在课堂里头教学相长，学生往往问的问题把老师的智慧开了啊，没有人问的时候含糊笼统就过去了啊，这一问发现啊，这个发现对经要熟，对经不熟的时候发现不出来啊。我跟李老师学了一句，他讲一遍我复讲一遍，这印象就深了啊。老师每个星期三晚上在慈光图书馆讲这部经，我是星期四晚上，我们有七个同学啊，在一起学讲经，我复讲这部经啊，也是从头到尾啊讲这部经啊，这也是同学们帮助成就啊。我们七个人，周嘉玲、徐新民都在。啊，我们同时在一起学习，这是说念佛功德不可思议啊。这个里头最重要的如是智性，这一句太难。智性是真诚到基础啊！啊，这个智性就是观经上讲的至诚心，菩提心之体，身心、法愿回向心都是菩提心的用，有体有用。啊，身心是自受用，回向法运心是他受用，啊，也就是《大乘起信论》里所说的智性，智诚心就是智性，啊，身心大悲心，啊，回向法运是大悲心，啊，身心古大的。讲的比较笼统，好善好德啊，这古人常讲啊。我以后讲这个身心，我就讲得很具体，就把《无量寿经》经体上的五个字啊，解释为身心，就清净、平等、就。这自受用啊！我们无论学什么法门，念佛也不例外啊。啊，自受用啊，是清净心、平等心，聚而不离。 我们学佛有没有受用？就在这五个字。如果我们学佛心不清净，就白学了。学了一辈子也不管用啊。清净心里的吧。说明呢，你对这些拉拉杂杂的没放下。放下心就清净了。清净心生智慧，不生烦恼啊。繁杂社会里头还是生智慧，不生烦恼。别人诽谤你，侮辱你，陷害你，你还是生智慧，不生烦恼。没有怨恨，没有报复。不但没有怨恨，没有报复。如果你功力很深，你还会感谢他。为什么感谢他？他替我消业障啊。他怎么不感谢呢？他来考试我，一考我及格了。我不生嗔恚，没有报复。欢欢喜喜，自己提升。他不考验，我不知道我到什么程度。这一考验，晓得自己到什么个阶段，知道了。无论是顺境逆境，逆境里头这个没有怨恨，顺境里头没有贪念，你的清净平等就显现了。这是菩提心的真受用，在此处对别人一片慈悲对一个造作无逆失恶的人，还是欢欢喜喜帮助他，绝不嫌弃他心目当中看他呢，他是一尊佛。华严经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成佛，这个造作无逆失恶的人他是佛。为什么干坏事？一时糊涂啊！这个要原谅他不要放在心上一念糊涂干了坏事他会醒过来，他会觉悟所以一定要把一切人，连恶道众生恶鬼地狱出生，都要看成是佛，这就对了我们对于这一切众生恭敬心生起来慈悲心生起来，看到蚂蚁，蚂蚁菩萨我们用这个心去沟通，蚂蚁欢喜，从来人没有称他菩萨，我们称他菩萨。从来没有人尊重他，我们尊重他。我们尊重他，他能不尊重我们吗？所以我有一个例子。我在澳洲图文吧。房子不够用。我在后面建立一栋宿舍。四间套房所以有同山道游去的时候可以接待房子刚刚建好，我搬进去住。第二天早晨起来上洗手间，洗手间全是蚂蚁脚不能下去，这个事情麻烦，新房子它从哪里来？想不通所以我就合掌请蚂蚁菩萨我说我早晨起来要洗脸，要用洗手间，你们从哪里进来的，还从哪里出去我给你半个小时，我到外面去念佛，半个小时之后我回来要用洗手间，我就出去念佛。半个小时回来之后，一个蚂蚁都没有了。 是我们尊重他了。真的不晓得从哪里去的，找不到他从哪来到哪里去，全没有。所以我们种的菜，这有十几年的经验，跟这些小虫，我们都称他菩萨。我们和睦相处，互相照顾。我们决定不能杀害。他需要吃东西，我们的菜园画一个圈，这个里面的菜专门供养你。我们照顾得很周到。专门，确实，小虫吃菜都在那一块。你去看树叶上，全小一点一点。没有画给他的时候，他不动。那边菜很长得很好，绝对没有虫去吃。我们种了30多种的果木树。现在都丰收了。鸟吃，我们也指定几棵树专门供给小鸟。没有指定的你要留给我们。非常合作，非常守信用啊。我们跟这些小动物往来比人可靠啊。他相信我们，我们相信他，没有怀疑。非常熟悉，所以畜生比人好多。那现在我们的菜园，我们果木树的树林，我们都装了小的这个扩音器，念佛机，让他们通通听到佛号，有时候要播经，让他们都能够听到佛号。所以蔬菜长得特别好，这个水果也长得特别好，附近的这些农夫啊，这些果农菜农啊，都非常幸福，到我们这参观，看我们怎么种，我们就告诉你方法，他们用农药，用化肥，长出来的东西不如我。所以我们也教他这招，让他也去学。有人做得很成功，真的省事了。要用爱心对人、对事、对物，不能用嗔恨。用正面决定，不要去用负面。念天地鬼神，这一些小动物云飞软动都能够和睦相处。只要生在这个地球上，我们就应该和睦相处，互相照顾，互助合作，好事情。这是我们这十几年我们做出的成果。凡是用我们这些方法的都做成功，不是我做成功别人做成功，都做成功。许多学佛的同学到我们的菜园参观都学会了。跟这些小动物蚊虫苍蝇，只要用爱心去对待它，它来咬一口，决定不能杀它。我们愿意就供养它一餐嘛，这不布施供养吗？要不愿意供养，你就回避它，不能杀它。这个道理要懂，越杀越多， 那就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供养几次他知道了，他下一次就不到这儿来了，啊，不再找麻烦。都有受想行识，啊，连树木花草都有受想行识，都有见闻觉知，所以树木花草可以沟通，山河大地可以沟通，啊，《还原观》上讲得很清楚。从一提起二用，二用第一个就是环境，医报啊。第二个作用正报，正报是自己啊，这个一定很清楚啊。医报是我们生活环境。环境里面有人事环境，佛家讲一定庄严，一决定是自己，自己之外全是一报，在一报里头有人事环境，有物质环境，有自然环境啊，诸佛菩萨是我的一报里面的人事环境，诸佛菩萨啊，正报是自己。通常佛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依报阿弥陀佛，我们到极乐世界，我们是阿弥陀佛的依报环境。反过来呢，我们自己是正报，阿弥陀佛是我们的依报，极乐世界是我们的依报，一切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全是我们的依报啊，这是依报一定，依正一定搞清楚啊，搞明白啊，依正是一不是二，永远分不开啊，我们怎样对自己就要怎样对待别人啊，对待我们的依报啊，依报里头包括要记住人事物质自然环境啊，那对我们一般切切的来说呢啊，就是对我们的这个人事啊，还对万物，万物多半是指动啊，再就是植物，树木花草山河大地啊，这个里面还包括自然现象啊，像明暗风雨，这都属于自然现象啊，自然现象形成了有形的物质跟无形的，我们现在讲波动啊，我们肉眼看不见啊，或者是说不同维次空间的生物，跟我们自己都是一体，都是一个清净圆明体里面流露出来的，流现啊，所以是一体，一体就要懂得了相亲相爱啊，一体里面一定要知道包容啊，他迷失自信，不知道是一体， 他才做出许多违背自信的这些动作。如果知道的话，他就绝对不会违背，随顺心的。啊，随顺心的那个心，那个包容的心，三种周遍里头第三种，含容空有。啊，含空，空是虚空。啊，心包太虚啊。容是容有。啊，有就是这三种现象。物质现象，自然现象跟精神现象。它能包容啊。啊，心包太虚啊，两周杀尽。没有不包容。包容到什么程度呢？啊，一体。如果说包容像我父母、妻子、儿女，啊，这个能包容，还不是一体。包容的一体像什么呢？像我们的五官，眼耳鼻舌，五脏六腑。哦，这个就很亲切了，一体。啊，要把整个宇宙、万事万物看作是自己的五脏六腑，啊，眼耳鼻舌一体，谁做到了？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做到了。啊，他们心目当中绝对没有把我们当作外人，把我们看作真的。啊。我们中国人讲啊，心肝宝贝呀，他是这个看法的。啊，化身菩萨就这个看法，为什么？他全明白了。啊，在华严经初度以上，啊，他们的心目当中，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一体。啊。不能承认，迷失了自信，他没有离开自信，只是完全迷了，啊，亲爹亲娘都不认识了，啊，那佛法的教学没有别的，就是教我们回头。叫我们寻根，叫我们找到自己。啊，明心见性就是把根找到了。啊，根找到了，一切事情都圆满。啊，佛经上有一句话是：若人摄得心。啊，这就真心，就自信。你要真正认得，大地无寸土，啊，这就全包了。刚才说了，啊，这宇宙之间不外乎三种现象，啊，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全是自信做边线，离开自信无有一法可得。这个说的多亲切啊！这个境界是化身菩萨的境界，是明心见性的境界。我们今天见不了心啊？为什么呢？我们对这个境界距离很远。换一句话说，我们迷得很深啊！与这个境界越接近，那就恭喜你，你快成佛了啊！为什么呢？你已经接近诸法实相了啊！这是真相，这不是假的啊！不能承认，对这个还要怀疑， 你对于自信距离还相当遥远。怎么办呢？学习大乘。啊，大乘经教的慢慢给我们拉近。拉近之后你得放下。我们已经解悟啊。没能落实啊。啊，落实就是在生活。生活当中的体验。啊，你能不能爱人？啊，爱人像爱自己一样。啊，这就是考验。就是你所知的、所解的，是不是能真的把你这个念头换过来了？真换过来了，你成菩萨，你成佛。没能真换过来，你虽然知道，但是你不是菩萨，你也不是佛，你还是凡夫。啊，你没有做到嘛？啊，所以觉悟之后要有证悟。啊，证悟是什么？把你所解的东西全部跟你的生活融成一体，那叫证悟。啊，解跟行合一。啊，解就是行，行就是解，行解是一，不是二。你就真了。啊，这个要紧。只有解没有行。用现在的话，它是知识。如果解行合一了，那是智慧。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表现在外面。自信本具的德相啊，德是德能，相是相好啊，自然表现的会啊，这个就是还原观里面四德的第二个，唯一有则，你的一切言行举止。啊，能够做六道众生迷惑颠倒的最好榜样。啊，你表现是菩萨的样，是佛的样。啊，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就是你这个样。啊，你就是活佛活菩萨。啊，做出来了。啊，那么这样的智心，啊，用这种心去念，真心念不是假心，这个心里头没有欢喜，没有夹杂，啊，就是大势至菩萨所讲的净念，啊，没有一个妄念夹杂，令身不绝，啊，一句一句接着念，念的时候。具足十念，再举个例子，只有十念，称南无阿弥陀佛，以称名故，于念念中除八十一切生死之劫，每一念除八十一切生死之劫。那这里八十亿在称十，八百亿，八百亿劫生死之劫。生念念中之时见金莲花犹如月轮光明像太阳一样啊，住其人间，在这个人面前他看到了啊，金莲花啊，如一念前，这个一念前讲时间之快，这个一念我们现在懂得， 就是弥勒菩萨所设的一念，一弹指有32亿8000年，这里头的一念，你多快啊！我们现在用秒做单位，是一秒钟的几分之几？一秒钟可以弹指5次，乘1600兆，一秒钟的1600兆分之1，这叫一念起，多快呀！他就往生极乐世界去了，坐着金莲花走了，品位绝对不低呀。一想到忤逆是我，不是干好事干坏事的，忤逆是我，地狱相现前，被苦所逼迫，让他没有妄念。那你看智心一念十念啊，坐着金莲花走了，品位是下辈往生吗？不可能。啊，他的品位很可能在上辈往生，直接生十宝庄严土，太厉害了，太不可思议了。啊，先是念佛法门的殊途，念佛法门真不可思议。啊，这是这语言不同。证明善导大师讲的话一点都不错。啊，不要看到他是善人是恶人，最后一招总在语言不同。啊，这个恶人他的语言太殊胜，让他在临命中是这一刹那之间，他没有办法想恶的。啊，恶念生不起来了，善有一教，他就是这一句佛号。啊，这一句佛号送他到极乐世界，可能送他上品上生。啊，到极乐世界就成佛。啊，这一念，这个智心一念往生，啊，我们相信他决定不是同居土。啊，金莲花是非常可能的，十宝图，十宝图41个阶级，啊，就是最初的这个阶级，原教初住。也是我们大乘里面常讲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它是这个境界。啊，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证无生法忍。啊，可不可能？在理上讲确实可能。啊，为什么？因为你本来是佛。啊，古大德所说的上上品是四地以上，啊，上中品的是初地，啊，初地到三这个三地初二三，啊，逐渐的往下降，有这个说法。啊，善导大师引经据典。啊，批驳他们，啊，肯定了，缘分不一样， 四徒三辈九品，总在语言不同。语言是临命终时那一刹那，那个语言决定你往生的品位。经云：临终不能观佛。这是真的。为什么？修十六观，其中的十四观，十五观，除念佛之外，都难。心要很细，要很平静才行。临终地狱相现前的时候，恐怖啊！心怎么能静得下来？怎么能平得下来？所以不能观佛。平常修观到那个时候也不行了，也没有办法修了，这语言不一样。这个时候只有念佛，但任能念佛名号，是行持名之法了，是为智意。临终意念应得往生，是为智问。问当啊，真能帮助你成就啊。实验室处持名这个方法真不可思议。持名这个方法我们决定不能疏忽，不能小看。一定要肯定他在无量法门当中真真实实是第一法门。确实是第一法门。什么法门都不能成就，这个法门能成就。不但能成就，可以能达到最高的成就。像此地讲的这个例子，他的成就是非常之高。决定他是发生。也就是说他的智行是离心了。一个杂念没有，一个一点怀疑都没有，才有这样殊胜的效果。说明了念佛法门真不可思议。但是造作罪业这么重，临命终时这种机缘能不能遇到，这大问题。这是举出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真的，不是假的。让我们知道这个法门之殊胜，法门之不可思议，法门的义修，我们现在就要抓住。念念不放，临终我们决定成功。我们对这个世界决定不能有丝毫贪念。在这上随有很好，没有也好。绝不计较这些，我们的心始终保持清净，保持觉而不迷，保持正而不邪，保持静而不染，平常呢做这个功夫，往生有把握。我们心里多自在啊，多快乐啊！虽然没有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已经注册了。决定去啊！这个地方别个注册，说我也注册，那可就麻烦大了。这个地方不管怎么样都好，样样都好。如果不想干，我是极乐世界的人， 在这里站住几天，啊，像住旅馆一样，啊，得真自在啊！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